放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阻力重重，可最终这变法还是开展下去了。不到一年的光景，他就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。有了实力之后，赵武灵王把目光就对准了中山国，要拔出这根肉中刺。变法刚有起色，赵武灵王就要发动战争。这场战争能打胜吗？传说赵武灵王攻打中山国是为了一个女子，这个女人又会是谁呢？危难中他步步为营，稳登王位；战乱中他推陈出新，富国强兵。正值壮年，事业高峰，他为什么激流勇退，位居二线？一国两主，标新立异，又为什么会断送了一个国家的前程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赵武灵王第三集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搞得轰轰烈烈，大批出身低贱的能人都得到了重用，而赵国原来的那些贵族在这场淘汰赛中被拉下马，成了普通老百姓。赵武灵王自己亲自做教官，训练了一批精锐的骑兵，然后让这些骑兵再去训练更多的人。凡是入伍参加骑兵团的，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。骑兵团里还招募了大批的胡人，这支军队民族混杂，可这实力却层层的往上涨啊。在当时啊，骑兵这个兵种还很先进，培养大批的骑兵，这费用也是花钱如流水一般。养一个骑兵的钱足可以养活10个步兵，这骑兵的装备啊也比步兵多，一个骑兵得2匹马，还有专门配备的弓箭、长刀、短刀。骑兵跑得快呀，夜里头安营扎寨的，还得配备御寒的帐篷、长途跋涉的口粮和饮用水。骑兵团后边还跟着一大批服务人员，什么厨子、马夫啊、兽医啊，甚至还有专门供骑兵使唤的仆人。好家伙，这骑兵的待遇简直快赶上贵族了。这些还不算什么，您再看看这赵国的军事干部，简历一甩出来，一水的骑兵团的出身。这骑兵团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军校了，是专门培养干部的摇篮。骑兵这工作待遇好，工资高，有前途，赵国的那些老百姓削尖了脑袋要往这骑兵团里钻， 谁家的儿子要是进了这特种部队，恨不得全村人都得敲锣打鼓的跑来祝贺。进不了骑兵团也没关系，家家户户的又开始养马，这马养好了被队伍征用，也是一条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啊。原先在赵国那些不得志的胡人，现在都成了香饽饽了，有人进了骑兵团，有人当起了养马的师傅，还有人办起了胡语学习班。紧跟着胡人的舞蹈啊、医药啊、一些民俗风情都成为了当时最前沿的时尚。赵武灵王看到全国上下积极行动，打心眼里高兴，他自己也学会了胡人的语言，跟着骑兵团训练。伴随着这股热劲儿，赵武灵王还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，像牛马这样的重要资源都建立起了一套管理体制，这要是打起仗来，找后补都容易多了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使赵国蓬勃发展起来，然而这支军队刚有点模样，赵武灵王就向中山国发起了战争。这场战争真的是因为一个女人而引起的吗？要说中山国这根肉中刺啊，一直是赵国历代国君最头疼的问题。中山国本身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，以前这个国家曾经被魏国给灭了，没想到30年后这个小国死灰复燃，霸占了太行山东边的土地，把赵国硬生生的分成两半。这位说了，中山国两边都是你赵国的土地，这还不好消灭吗？你这边派支军队，对面再来一支军队，两面夹击，我就不信拿不下这小小的中山国。赵国也这么想过，可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要是单挑，赵国肯定能胜出，可要是群殴，这赵国呀不一定打得过。俗话说得好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一根筷子好决断，一把筷子你试试看。赵国那些可爱的邻居们时不常的就来接济一下中山国，燕国给送粮草，齐国派驻扎的军队，这感情深着呢。所以赵国的历代君主曾经几次进攻，却怎么也拿不掉这个刺儿头。既然武力不能取胜，这赵国也只好偃旗息鼓，苟且偷安了。外边赵国不折腾了，中山国家里自己折腾上了。当时中山国有一个大臣叫司马喜，这个人呢是亲赵派，他上台之后凭借着巧舌如簧和圆滑的处事手段，曾经三次登上相国之位，一路官运亨通，左右逢源。在他的周旋之下，中山国和赵国的关系有所缓和，赵国对他不错，中山王也宠信他，司马喜是两边受宠，春风得意。可是这几天司马喜却是眉头紧皱，有些闷闷不乐。这天下朝之后，司马喜回到府上，坐在那儿又皱起眉头了。怎么搞的呀，这阵子中山王对我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我说话他全当没听见，以前三天两头的还招我进宫，现在也不叫我了，我主动去吧，他借口有事不见我，诚心躲着我，难道是我得罪了什么人吗？司马喜坐在这儿啊，大眉头皱着，掰着手指头，把朝中大臣挨个数了一遍，思来想去没得罪谁呀。恰好这个时候，司马喜的夫人端着一盘水果进来了。夫人一进门就看见相公这张苦瓜脸了，自己还一个人坐那儿嘀嘀咕咕的。夫君呐，您这一个人嘀咕什么呢？快来尝尝这个，这是后宫江姬娘娘特意派人送来的，听说是西域的特产。江姬娘娘，哎呀，司马喜一拍大腿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 夫人的一句话，让司马喜恍然大悟，现在中山国的后宫姜姬和殷姬两位宠妃正在争夺着王后的位子，这二位我像个谁呀？姜姬娘娘派人给司马喜送特产，主动示好，那很明显这几天中山王不待见他了，肯定是那个殷姬娘娘搞的鬼呀。司马喜总算是明白过味来了，自古以来这后宫里的明争暗斗，表面上跟朝臣没有关系，可暗地里那些大臣分帮结派，帮各自的主子疏通门路，打通关节，这就像是一场赌博，押注押对了，飞黄腾达不在话下。现在这两位娘娘，一位是拉拢司马喜，一个呢在背后说他坏话，打击司马喜。按理说这司马喜应该帮助姜姬呀，可没成想人家司马喜是逆向思维，既然你殷姬不喜欢我，那我就想方设法的让你喜欢，怎么能让殷姬娘娘回心转意呢？拍马屁巴结奉承，这恐怕管不了多大事儿。但是如果我暗中帮他登上了后位，等他知道实情了，还不得对我感恩戴德呀。您听听司马喜他是这么想的，当天的司马喜就打定主意，要不然就把殷姬弄走，要不然就帮他夺得后位。第二天司马喜坐着马车急匆匆地赶到了殷姬的娘家，这殷姬家里早先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小老百姓，仗着他入宫受宠，这才在繁华地段盖了一个别墅，过起了富贵人家的生活。听说相国来访，殷姬的老父亲亲自到门口迎接。司马喜一进门左看看右看看，哎呦，您这房子修得真棒，看看这庭院多宽敞，真够气派的，把这殷家的宅子呀一通夸。殷姬的老父亲脸上乐开花了，可一进屋司马喜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，摆出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哎呀，您这豪宅修的是不错呀，可惜不知道能不能常住。殷姬的父亲很奇怪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呀，怎么就不能常住了？哎呀，难道您还不知道吗？现在后宫里边，您的女儿和姜姬都在争夺王后之位，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啊，如果您的女儿坐上后位了，您这后半生啊是荣华富贵不用愁了，可万一失败了呢？甭说豪宅了，恐怕您这性命都难保啊。一听这话，殷姬的父亲当时吓了一身冷汗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看见老头急成这样，司马喜微微一笑，您问我该怎么办，您说呢？我今天专程前来拜访，难道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殷姬的父亲愣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，您是说，那就拜托相国了，事成之后我们爷俩一定报答您。司马喜制定的第一步计划顺利完成，紧接着他又开始了第二步。一个小国的后宫之争，这跟赵武灵王有什么关系呢？紧接着司马喜上书中山王，说自己找到了削弱赵国的良策。中山王一看，好啊，快点宣司马喜进宫。司马喜进来之后，中山王兴冲冲的就问，相国呀，你有何良策呀？没成想司马喜卖了一个关子，大王，我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，具体的还要看实际情况，所以呢我想去赵国实地考察一番，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我这个想法能不能行得通。中山王点点头，相国说的也有道理，好吧，那寡人就派你为特使出使赵国。司马喜接过使者令牌，屁颠屁颠的回家打点行囊去了。出了中山国就是赵国，没过多长时间， 司马喜就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邻国的特使来了，赵武灵王自然要亲自接见，更何况这司马喜还是个亲赵派，跟赵国有点交情。赵武灵王摆下盛大的酒宴为司马喜接风，宴会之上一群人吃吃喝喝，看歌舞表演都挺高兴的。司马喜看着歌舞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哎呀，人们都说赵国出美女，可我这回来赵国一路上穿大街走小巷的，愣是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。再看看您这些跳舞的舞女，想必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吧，就这副模样也叫国色天香，还敢出来跳舞？嘿，这话可真把赵武灵王气着了，心说你小子竟敢说我的舞女长得寒碜，你喝高了吧？赵武灵王轻笑了两声，哼，没想到特使的眼光够高的呀，那在你眼里长成什么样子算是美女呢？司马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想我司马喜周游各地，中原人胡人什么人都接触过，也算是见多识广吧，可是我就从来没见过比我们中山国阴姬还漂亮的女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呢，她随便的弯一弯嘴角就得有一批男人为她打得头破血流，她用过的酒杯呀、都被别人抢走珍藏起来了，她的眼睛一眨立马能迷死一大片，哎呦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反正就是阴姬的美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。现在您觉得这些舞女漂亮？那是因为您没见过更漂亮的，那脸蛋那小嘴儿，都是帝王之后的长相，只可惜呀、阴姬在中山国只能做个妃子，真是白瞎了这副好长相啊。司马喜连说带比划的，赵灵王听的是津津有味儿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本来赵灵王就好色，司马喜这么一渲染，他顿时来兴趣了。这阴姬真有你说的那么漂亮？我想把她弄到手，你觉得如何呀？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听到这句话，司马喜突然跪倒在地，哎呦，您看看，我是打心眼里头觉得这阴姬漂亮，没成想一不留神嘴上没把门的全给说出来了，现在阴姬可是我中山王的宠妃呀，您要想得到她，可千万别说是我跟您提起来的，要不然这中山王肯定得要了我的命啊。赵武灵王笑了笑，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吧，我跟中山王要个女人还用说你的名字？你未免太小看我了，你把心放回肚子里，来来来，咱们接着喝酒。司马喜一通的胡吹让赵武灵王起了兴致，到了这一步他已经把赵武灵王完全拉进了自己的计划，而赵武灵王呢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司马喜的棋子儿，这场闹剧又该如何收场呢？在赵国连吃带喝玩了几天之后，司马喜回国了。一回国，司马喜第一时间进宫去跟中山王汇报工作。大王，人人都说赵国君主贤明，是个开明的君主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人荒淫无道，滥用武力，而且还好女色，我听说他私下里正在打阴姬娘娘的主意呢，想要把他弄到赵国去做自己的妃子。中山王闻听此话气得拍案而起，不禁破口大骂呀，这个无耻的东西竟然打我女人的主意。司马喜赶紧给中山王拍拍后背，大王大王大王您息怒，眼下赵国比我们强大，如果赵王真的来要阴姬，恐怕 我们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乖乖的送上。如果咱们不从，赵王就会发兵过来攻打咱们。但如果咱们拱手把殷姬送出去，那其他诸侯肯定会嘲笑咱们懦弱，连大王的爱妃也要拱手送人，到时候我们在诸侯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啊？中山王没辙了，赶紧问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司马喜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一条计策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王以马上立殷姬为后，断绝赵王的念头。只要殷姬做了王后，赵王就再也没有理由跟您要殷姬了。没听说过抢人家王后做妃子的。如果赵王真的抢了，诸侯们肯定会耻笑他，咱们也不算是白白送上殷姬呀。中山王叠念头，好啊，这个办法好，就这么办。于是乎，殷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利地坐上了中山国王后的宝座。司马喜的计划大获成功，殷姬得知是司马喜暗中帮忙，对他的态度全变了，国王王后都宠信司马喜，司马喜在中山国的地位更高了。在这盘棋里，司马喜得到了他想要的，殷姬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，唯独这个赵武灵王被人家拉出来转了一圈，回去之后没他事儿了。等到赵武灵王得知了整个事情的真相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差点没背过去。哎呀，我堂堂的一个诸侯，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君呢，竟然被你中山国小小的使者涮了一溜够，真够憋屈的。这一年正是胡服骑射刚刚推行的时候，骑兵团初见规模。好，就拿中山国来试试我的骑兵团。一声号令，赵国大军开始了对中山国的战争。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几年，最后赵武灵王终于攻破中山国，彻底拔除了这根肉中刺。当然，这赵国灭了中山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，但从时间上看，赵武灵王娶殷姬不成，无疑是最关键的导火索。胡服骑射顺利的推广，赵国也开始轰轰烈烈的霸业。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，赵武灵王却把王位传给了儿子，自己做起了太上皇。英明的赵武灵王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就把王位传下去了呢？是被亲生儿子逼迫的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清唱风声，挥剑变万花， 世间一轮新月，你是我心海。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，